在巴黎、马赛、里昂、里尔等城市举行示威。内政部估计各处共有超过50,000人参加，估计巴黎大约有5,000人。法国政府提出的法案其中条款包括对恶意渲染警察和宪兵形象、泄露面部特征和身份信息等行为将会进行惩处。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艺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咧只系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筲箕湾嘅耀兴道咧有个道路工程啊，去到下昼嘅6点，介乎耀东村耀华楼至到耀安楼之间一段嘅耀兴道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公主道天桥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啦，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常胜街公园至到圣座治大厦之间的快线是封闭噶，一带多车，龙尾响界限街。路面情况响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多车，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去到津桥，而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北围。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12月6日啦，又到星期日，我哋又见面啦吓。 系啊，你好啊，中女彭程。 系啦，咁眨下眼都唔系啦，呢年好难过啦，已经唔该快啲啦，去到12月啊，即系啊，过埋呢几个月佢呢个月佢啦。 我见到网上有幅漫画咧，就系、是、画咗一个即系少年人咁样啦，肥嘟嘟咁样咧，就着住一身拳击手嘅服装，不过咧就伤痕累累，咁然后咧就眼又肿，鼻又流血，然后咧佢就好无辜咁样望住个镜头，然后上面写住。就嚟捱埋佢噶啦，2020就嚟完結噶啦， 系啊， 你就係頂得順就過啦。 系啊，冇錯，你知呢幾排啲疫情又係好犀利啦， 什麼事都有。 系啦，咁我哋又再收緊所有嘅措施啦， 即係 乖乖地啦。 好彩我同你仲能夠喺度相見嘅。 系啊， 千祈唔好有變啊！ 即系我喺電視台做節目嗰陣時候咧，嗱啲首先啲嘉賓已經上唔到嚟啦，但係主持咧，即係我主持啦，咁我另外仲有啲嘉賓主持咧，都唔可以上嚟啦，即係大家要搖佢咁，又再次搖佢咁樣做節目啦。 冇錯，係啊，咁啊， 好辛苦噶咁樣。 我哋以前就有 social media。呢、这個名詞，而家就有 social distancing，、 啊、 成為咗2020年嘅我相信如果有得揀嗰啲年度金句咧，唔、係口罩啊，就係呢一個隔離 啊，或者 COVID-19 啊，總之全部齊曬啊，真係。 啱啊！話今年嗰個 Webster 嗰個字典裏邊咧，最多即係係啦，最受注目個字咪就係疫症咯，pandemic 咯。 系咪？ 俾我就有两个叮当码头嘅，即系如果都挨连近晚咧，我觉得一系就你话 pandemic 啊，或者 COVID-19 啦。如果唔系咧，就系 Donald Trump 咯。 Donald Trump， 喂，真系呢两个都系叮当码头，成年个贯穿咗。 过气啦，过气啦，即系。 哦，咁我望 Donald Trump 同埋呢个疫症都快啲过去，会过去的。 即系几 咩都好啦。 今年你谂下做大事回顾，成年。 都係得呢兩單嘅啫， 就係講疫症啦，講埋 Donald Trump 啦。 咁又唔 係 啊！如果你講香港嘅就 香港就多嘢講啦，當然 真 係 多嘢講。 我哋本地嘢就真係今年好多事發生啦，當然真 係古怪啫呢啲。 係啊，不過係 啦，冬天咧就終於嚟啦。如果我哋咧向前看咧，終於喺十二月嘅時候咧，佢終於肯寫得出嚟見我哋啦。 啱啊！ 即係我哋啲女人咧好中意咁樣鬧個男人噶嘛，寫得翻嚟啦咩？啊，去咗邊啊？冬天去咗边啊？舍得见我哋啦咩？ 系啊，所以你而家啱啱出街嘅时候咧，都闻到身边 有啲新衫味， 有啲系 唔系臭丸味？臭丸味，你啱你啱。 而家好少用臭丸噶啦， 系咩？用咩大笨象嗰啲啊？ 用嗰啲吸湿嘢噶啦，吸湿剂啊，系啦。咁希望件衫冇咁多味，不过都系你噏咗成年啲衫都收埋咗，咁拎翻出嚟再吹一吹佢先咯。我件被褛都收埋咗。收埋咗一年啦，我覺得拎出嚟都有陣味嘅都。 被褸都的確係一個季節嘅象徵嚟㗎。係 啊， 我睇得出你就你係眼裏邊咧，打從心底裏邊發光㗎喎。 我真係好中意呢件被褸。 嚇點解？ 我呢件被褸 有咩故事啊？ 哦，呢個故仔。個故仔好簡單嘅啫，呢件被褸就應該應該四五年前。 嗰個男人喺我醉咗嘅時候， 去一個跳蚤市場，喺曼徹斯特嘅跳蚤市場行街嘅時候，嗰個男人帶我，我以前成日行呢度噶咁樣，咁佢帶我去行啦。 跟住咧？ 跟住然之後就買咗呢件衫，佢話幾好睇喎咁樣。 哦，地攤度買咁樣㗎？ 喺跳蚤市場。 幾好喎！幾錢啊？ $45。 45即係$400+。 $400+。 哇！ 跟住嗰個男人仲應承我嗱粒樓。其實咧，裏邊有一粒樓咧，即係佢係兩排嗰啲，好似軍裝啲樓咁樣嘅。咁其中一粒樓咧係凹咗嘅， 凹咗。 咁當時嗰個男人應承我， 佢會幫你揼翻 帳 佢。 咁我就知佢喺深水埗買咗一粒樓。咁但係去到而家， 你喺倫敦定咩曼徹斯特？你曼徹斯特嘅樓攞深水埗嘅樓去補啊？ 唔 啱啊！ 買唔到啦，人哋一千年一件樓。 咁點算啊？ 冇啊，嗱。嗱，罪证啊，见唔见到啊？ 系会真系凹咗， 凹楼系凹咗噶。 喂，但系好得意喎，你个因为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嗰凹楼咧，本来系好似一粒咧 macaron 咧个表面咁样长卜卜嘅，佢而家俾人咬咗啖咯，中间。 系啊， 俾人咬出啖咯， 冇咗一忽咁样啊。 都好特别喎。 O K 噶， 几好啊！呢人世有啲缺陷嘅真系应该要。 咁系嘅， 少少 完美都系完美咯。 系啊，不需要完美得可怕。 所以就唔好换嘅凹楼系咪啊？ 梗系啦， 个粒新楼都仲喺度。 系啊，呢粒楼就唔需要换，但系身边嗰个人咧就唔知使唔使换啦。呢啲我哋唔好问啦，都唔知佢讲紧几时系咯。你知道啲校草嚟噶嘛？真系。 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系咯。 唉，冻啦，大家都着翻件衫啦。总之啊。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中女宅男沙坦台。冇错啊，冻啊，喐下多啲啦 吓！你吓我一跳啊！我准备紧跳舞噶嘛，谂住。 我知道你准备紧跳噶啦。 我攞住学友嗰件白色嘅冷衫，跳又出嚟啊！ 继续有排情有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坦台，你系咪准备好啦？ 准备好啦 ！Come on， 学友。 今个星期日啦，我哋陪大家去到晏昼嘅4点钟啊！ 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 夜都震动。碰着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我与你像幻象，场场夜未冷。 臂弯啊，学友，这个冬天不太冷。 但系，我觉得我哋唔应该再播呢首歌啦。呢首歌咧，即系可能你廿年前播咧系啱嘅，因为嗰阵时我哋仍然有一个严寒嘅冬天啦。我哋就梗系希望咧个冬天唔好太冻啦。 而家话今年啊，话会冻啲啦，终于 而家终于可以冻啊！我哋好耐冇冻过啦。我怀疑就系学友呢只歌太 hit 啦，搞到而家每年冬天咧都不太冷啊。系咪先？ 而家喺香港或者喺全世界，因为疫症产生嘅影响，嗰种冻系由个心底嗰度寒出嚟嘅。 哎呀， 即系唔系体感嗰啲嘢？你谂下呢几排嗰啲炒鱿鱼事件啊， 梗系啦， 系咪喺你睇唔心寒啊？真系。 系，所以嗱呢啲歌真系唔好再嚟啦吓。不如果唔系阿 Donald Trump 就话啦 ，Yeah, I don't think there's a climate change 。阿拜登又要加入翻啦，嗰啲巴黎協議。 拜登唔得，拜登而家只腳受緊傷。 咁啊係啊，喂， 係啊，喂，你都年紀唔細喎，你下次同啲貓玩嘅時候，你小心啲喎。 我唔使放猫，应该冇嘢。 唔系你同啲猫追嚟追去噶嘛 ？Sorry， 我只猫唔喐噶。 O、okay, K， 我同你一样啫。嗱咁啊，冬天咧就佢终于都踏入我哋嘅呢个香港啦。咁啊，暖粒粒咧，咁啊，梗系应下节咧就整翻粒汤圆啦。估唔到啊，各位朋友，有阵时要嚟咧就嚟噶啦。嗱，好似头先你咁讲，无端端翻翻阿公都会收到大信封，咁你就觉得即系意想不及啦，系咪先？ 系啊。 咁情侣一样嘅，可能你会觉得好开心。整整下汤圆，点解都会收到大信封嘅咧？整汤圆都要俾人嗌分手啊！真系， 哇，有冇搞错啊？好惨啊！但系我觉得呢件事 系啊，因为汤圆本来甜蜜蜜啊，好团圆噶嘛，突然间因为整汤圆，然后佢都话不如我哋分手啦。 个旅行有几好嗬、啊？系咪啊？ 好难讲啊！ 特登整汤圆。 問問個男朋友，喂，我哋今晚食湯圓啊，咁樣。 係啊，嗱，個古仔係發生喺台灣嘅，咁我哋成日都話台女係特別温柔啲噶嘛，咁咧佢就話啦，嗯，佢一次同男朋友咧就買咗兩盒花生湯圓。花生， 哦、我都中意食花生汤圆，你中意 系啊？我都中意食啊，特别系你剥啊，你剥我就最中意食啦。 系人哋煮嗰啲啊。 系啊，咁啊翻到屋企咧就翻工啦，咁啊翻去煮啦。佢仲咧特登同个男朋友讲就话：哦，哥哥啊， 汤圆都唔使食啦，已经。 哎呀，你干什么？你的手不要动啊！ 哎呀，我冻啦，唔可以食汤圆啊。 有没有想加什么料哦？ 你加料 吓？系咯，加料，我觉得就好搞笑。如果你问香港人咧，有冇加料吓？加料 系咯， 仲衰。咁即系有啲咩材料想加落去啦？ 我系咪台湾食汤圆，除咗有汤圆之外，要加埋咩粉圆啊？其他 系啦，可能有啲咁嘅嘢啦。咁啊，男朋友咧就话啦：，嘿，你决定啦。咁啊，咁个台女咧就自幼咧就最中意食咧包包住馅嗰啲汤圆咧，就唔加糖嘅。即系如果个馅嗰个汤圆本身系甜嘅咧，佢就够啦，唔使再加啲糖水落去啦。咁样 哦， 系啦，呢个就其实好小事，即系见仁见智啦。 系啊，我 妈 都系咁整嘅。 系啊， 你又系咪 搞？我就中意食冇馅嘅。 哦， 系啦，冇乜男人中意有馅嘅。 我知道，除非系你整嘅啫。 唔系男人净系中意自己有内馅嘅啫，系啦。食嗰啲唔使啦， 即系话嗰粒汤圆如果系甜嘅咧，嗰啲糖水咧 就唔使啦。 呢个女仔咧就唔中意 就唔中意落糖嘅，系啦，咁啊好简单嘅嘢啦，咁样。咁啊佢仲话俾男朋友听，咁啊同个男朋友讲话，嗱一阵间咧我整呢个花生汤圆咧，咁我唔加糖水噶咯。咁我冇諗過連呢啲都要報告啦，其實都算幾好啦。 係咯，都講埋啦， 好有交代啊。咁佢話咧個男人咧， 即係初相識可能 係啦，就冇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喎。嗱，即係中文啲字就好得意嘅，並冇明言不能接受，但係都冇話可以接受。總之只係冇話 no 啫、 嗯、 ，double negative 冇話 no 咁樣， 就唔代表 yes 咯。 係啦，佢話咧就淨係貼咗一個咧意義不明嘅貼圖，即係可能係唔知一個咩公仔啦，二摩士公仔啦。咁啊點知佢話咧個男朋友翻到屋企咧就見到咧佢淨係用咧即係所謂滾水煮嘅湯圓，因為佢唔落糖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啊，成個變面，噔噔，突然間就變咗樣啦。咁然後就質問佢啦，點解你冇加料啊？點解你冇加台味任何調味料啊？咁樣跟住台妹咧，佢就話啦。我家都是这样煮哦，不是说了吗？咁样 哇，听完先个脚软啦， 系啦，咁啊脚梗系脚软啦，咁啊个男人咧就以为佢讲笑啦，仲话啦，喂，咁点食啊？佢话好似潲水咁样， 有人煮埋俾你食都咁样， 系啊，真系夸张啊！好啦，哇，个台妹咧，我想话嗱，嚟到呢一步，阿彭程，你老实话俾我听，如果你 系 嗰个台妹， 嬲啦，梗系， 咁你 系 会嬲啦， 梗系嬲啦， 系咪反击啊？ 直情要啦！ 你系咪会成碗糖水倒落佢面度啊？ 煮埋你自己食埋佢啦。 系啦，嗱，彭程唔敢回答头先个问题，成碗糖水就照头淋噶啦，应该。 我唔会做呢啲嘢，嘥嘢。 系，佢系会成煲啦，唔系成碗。 做咩你会啊？ 但系呢个台妹，佢真系算系一流啊！ 嗯， 佢唔单止冇去反击，冇成煲车落去，系啦，佢反而即系佢冇烂仔讲数。佢好 mile， 佢冇爛仔講數，佢即刻變到 mile。OK， 咁啊最多第二節就我加翻啲糖俾你啦，咁樣。 哇！ 係啦，佢同佢講咧，佢就話咁樣啦，不如我哋一齊出去買啦。 嗰個台妹咁 係啊， 同個男朋友咁講。 係啦，佢話我不如我哋一齊出去買呢啲材料啦，你中意加咩就加咩啦，咁樣係啦。咁點知咧個男人咧 已經好跪低㗎啦， 仍然係秒嘴秒舌大發雷霆。佢點講咧？買翻嚟啊！而家啲汤圆都烂啦，一煮咗出嚟啦嘛。 唉，好深啦。 系啊，浸咗喺度都烂啦。佢话：，唉，我自己搞啊，即系咩都要去咁样。然后再闹佢咧，就话你系一个生活上面嘅白痴。 哇！即系已经踩完一脚都仲唔够，仲要撒啲盐，跟住仲要再拮多两下，然之后啊， 系啊， 再踢多两脚。 咁然后咧就将咧剩低嘅汤圆咧拎走咗，就离开啦。咁 汤圆都拎走啊？ 系啊，然后最无聊咧就系、是。仲问佢咧攞翻咧嗰盒汤圆嘅钱、哦？ 哎呀，喂，大佬， 我冇想象 到呢啲男人飞咗佢啦！ 喂， 几温柔嗰个台妹， 好温柔啊！ 系嘛，首先煮嘢俾你食， 系 俾你闹啦，都话一齐出去买。 搓完咁扁，其实个台妹就系粒汤圆， 就系粒 汤圆， 系 搓完咁扁。 我唔知咁中意台妹你真 系。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古仔咧 过分， 但系我觉得有啲可疑嘅，你系冇可能冇前科嘅。一定系有啲事发生咗。 喂，但系起码一定冇煮过汤圆啦。 唔系唔系， 唔会知道佢嗰啲口味系。 嗱，我就站在台南嘅角度出发，你可能喺台北啦吓，我就台南啦。 佢會唔會之前呢個女人咧，成日整好多暗黑料理出嚟，即係整鬼佢咧？ 咁暗黑你咪唔好食咯。 可能係今嗱個台妹可能冇講出真相嘅，可能佢已經試過咧，可能花膠啊變咗香口膠。 咁如果你係咁，你咪 係咪咁樣啊？ 煮咯， 鮑魚煮出嚟就好似鮑魚鏟咁樣。 又咁辛苦咁委屈咁樣，仲要鬧翻人轉頭，邊一個做邊一個煮就 shut up 啦。 嗱，所以你唔知道嘅喎，會唔會咧？其實個男人已經唔想嘅啦。點知個女人咧就話啦：啊哥哥，俾多次機會我啦，我 會 煮湯圓啦。 你會唔會咁樣對個女仔啊？梗係唔會啦。 我點咁咧？我哋香港男人好。都震到枯乾噶啦，系咪？我哋一定 mile 噶，冇讲咁多。 如果你老婆叫你煮完之后咁样对你咧， 我嬲噶， 梗系嬲啦，系咪啊？ 真系嬲噶，我试过，我试过听到咧，以前有啲情侣咧就话个女咧，即系可能公主病发作啊，系咁使个男人咧买呢样买嗰样咧，买完个糖水咧都仲要盐，即系可能话你买个芝麻糊可能冇攞到羹啦，即系喺啲咁少嘅事。佢都嫌喎，系啦，但佢唔谂下咧，可能你要使人哋去买啊嘛。 嗯、 个男嘅真系太嬲，跟住咧佢就索性咧将佢倒咗个垃圾桶度。系啦，佢就话嗱，我宁愿倒咗佢，唔好食啦。咁咧、即系大家先至叫做咧，即系终于知道，大家要互相尊重啊嘛。 系啊， 你买外卖啊，或者佢帮你即系买呢啲飲食咧，真系要好。我體諒對方 係啊，喂，買嘢食嗰個又係有個付出，煮埋俾你食嗰個又係有付出，係咪？嗰啲糖水你覺得冇味，咪加糖咯。 所以我覺得 好簡單嘅一件事， 應該係有 芝麻綠豆啊， 應該係有啲嘢嘅，應該係有啲嘢嘅。你唔記得咗咧？上次我哋咪話有一單帶個女仔去食日本嘢啊嘛，個女仔佢唔食生嘢嘅，我哋咪講過嘅。有冇讲啊？可能我喺风骚度讲，总之嗰单新闻咧就话个女仔同个男仔相识一周年去食日本嘢，个男仔谂住咧佢好豪嘅招呼佢，点知个女仔话：，哇，我唔食生嘢嘅，咁个男人咧点同佢讲咧？佢就话都嚟到啦，你咪食下咯。咁唔係想點啫，好貴㗎。 咁如果佢真係有咁嘅習慣就冇得好講。但我覺得即係你話生嘢就嚴重一啲嘅，就老實。但係呢啲真係唔加糖嘅，係咪都真係世界末日呢？ 或者個台妹應該即係講返啲温馨嘢囉。使乜加糖啫？哥哥，我仲唔夠甜咩？你看看。 係囉。 只不過想正常呼吸，怎麼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比往事超级，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凄切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 情方法。 揾工揾工，真系揾就有工做。 唉，又见唔成工啦！嚟咗香港已经半年啦，廿几岁仔，一啲收入都冇，唔通我真系更渣？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要知道新一个单元的主角 Ryan 找不找到工，记住留意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101宗确诊，至今本港累计有6802宗确诊。港铁表示，听日起在10个港铁站设置自动派发机，方便市民自助领取样本收集包。10个站分别是牛头角、葵芳、北角、调景岭、黄竹坑、大围、大埔墟、兆康、九龙和青衣站。政府承办商每日将会提供大约10000个收集包，大致平均分配到指定车站的自动派发机，每人限取一包，派完即止。市民要根據衛生署指示，將樣本交回指定的47间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或者是13间衛生署診所。車站會貼出標示，提示市民自動派發機的位置。港鐵會安排額外人手協助維持秩序。港鐵說，根據指引，如果市民已經出現病徵或曾經同確診個案有接觸，應該盡快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或普通科門診求診，而並非自助領取樣本收集包測試。警方表示，一個駐守九龍城裁判法院的54歲男警員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他在12月3日感到不適，前往政府診所求醫，今日得悉檢測結果為陽性。各個警員在過去14日沒有外遊記錄，同公眾接觸期間亦都有戴口罩，最後一日翻工是12月4日。警方話高度關注事件，同嗰個警員可能有緊密接觸嘅警務人員同文職人員均獲安排接受檢疫同病毒檢測，並且已經通知司法機構派人清潔同消毒相關工作地點。百佳超級市場在社交網站專頁宣布，為了配合防疫措施，原定今日舉行的大抽獎頭獎活動，即是一分鐘免費掃貨將會延期。政府早前要求兩大超市申請第二期保就業計劃時候，必須提出回饋方案，其中百佳超市在保就業計劃中獲批大約1億6200萬元，已宣布派發4000萬元現金食物券，其後再公布舉行大抽獎，頭獎可獲100元現金券同1分鐘免費掃貨。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朝早仍然清涼，本週後期氣温回升，雲量較多，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就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非常挤塞。去九龙方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翠塘路。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呢，就去到窝尾休憩花园，就是西贡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白沙湾，因为有意外啦，来回方向非常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而公主道天桥的道路工程呢仍然进行紧啦。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常盛街公园至到圣佐治大厦之间嘅快线系封闭，龙尾就去到界限街。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 音乐说林德信的音乐选择， 匆匆光阴如画， 在佛山大 show， 即是那些体育馆大， 是是是， 跟住不知点解那次是唱千亿个夜晚， okay， 是一个出名很难唱的歌， 现场仲系同爸爸林子祥一起唱，完咗之后佢有冇即系讲嗰啲 not bad， 冇回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不會覺得很 confused， 你會知道，你會覺得跟他一起是很有趣味啊，還有很分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陳李敏。 好了，兩點半新聞回來之後繼續中女宅男沙很大，正如 Queenie 所說，中女呢就知道自己想點，係啦，咁啊，所以就清清楚楚，規規矩矩，係嘛，即係大家相處嘅時候，咁咪可以容易啲明白咯。 即係佢去餐廳叫飯咧，佢一叫就叫得好清晰噶啦，姜乾炒牛河，係啊，撈底，係啦，咁佢講得好清楚，佢就唔會話你中意啦，我想食啲輕巧啲嘅嘢啊，即係仲唔會係呢啲指示啦？ 係咯，咁咪好咯，係咯，相處容易啊嘛，咁樣 都係嘅。 你唔觉咩？ 不过都系要经历咗好多嘅，即系经历咗好多次肚屙啦，食到肥腻啦，同埋消化不良啦，佢就终于知道咧 ，sorry 唔该，就系要呢一碟鱼清蒸两分钟，多一分都唔要。 即系呢啲就系经验之谈，就 系 生活嘅 教训，系啦，教训 撞过墙又好，流过血又好，咁跟住然之后经过呢个过程就开始了解自己。不过系你自己好咯， 系啦，冇错，同买股票一样噶， 要交学费啊。 系啦，你蚀到咁上下咧，你终于知道，喂，唔好再嚟啦咁样。 你输好多咩？呢几万？ 冇，你大把钱啊，系赚好多。 一定啦， 系一定啦， 唔使咁细嘅。 系咯，你见我哋仲继续喺度做节目，我知赚好多啦，系咪先？买翻赚翻大啊！ 睇到做节目已经赚 赚咯，耶 ！OK， 咁但系咁点啊？中女就识啦， 系 咁如果唔系中女咧，后生嘅港女咧， 后生啲嘅咧，咁就要慢慢学习啦，真系 学习系 系咁就其实学习最好嘅对象咧，就系同你即同伴啦、 okay， 朋友啦、伴侣啦， 唔系、喎，我觉得 好似块镜咁互相学习啦。 学习最好嘅对象咧，真系自己。失敗過的自己， 唔係係乜嘢 咧？咁你就終於經一事就錯一次， 因為你唔知道自己想點啊嘛，所以咪喺啲過程當中去了解咯。 佢知道自己想點， 唔、 知佢好知道自己想點， 唔知道自己想點咁樣啱唔啱啊嘛？你自己得啫， 啊、 人哋得唔得啊？ 係啊，嗱，即係呢個禮拜大家都有留意一單咧，就話極品港女咧嘅叫做好似十大要求嚟嘅，有十樣好似 係嘛？係啊係啊， 我想話佢係好清楚知道自己要咩，所以佢就將呢啲條件列曬出嚟咯，即係嚟話俾你聽咧。你一定要做到我的男朋友，如果不是就不用了。 他知道，但是究竟用得啱不啱呢，就是另一回事了。 咁 即是那些男仔顶不顶得顺又另一回事。 咁不如大家讲下你有没有试过啦。港女拍拖九项过分要求，第一条起身要讲早晨。 我妈都是这样的，她要讲三次。 三次早晨？ 是啊。 怎样讲法？ 朝头早起身在房讲一次，落到厅讲一次，上到车讲一次。这个是我妈要求我老豆朝朝都做。 不是，她觉得你阿爸是董生吗？不停讲早晨， 重要嘅嘢讲晒，唔系佢话 阿董生嗰阵时见到人系人都讲早晨啫。 佢解释，我妈嘅解释就系因为喺三个唔同嘅场景， 个早晨会 见面如最初。 我估唔到啊，伯母有呢一手、啊， 真系好啊！初恋就系咁嚟啦，我所以觉得 而家都系啊， 而家都系咁啊。 咁你阿爸咧？ 我爸 OK， 就想讲三次早唞。 我爸好听话嘅。好配合嘅， 定係因為你阿媽係咪由細到大都係咁噶？嗰種配合，即係嗰種要求講早晨。 好老實啦，其實我以前同佢一齊住嘅時候，佢冇要求過我咁嘅，佢淨係要求我老豆咁啫。所以我諗呢啲係佢哋自己嗰啲生活情趣嚟嘅咯。 咁都 OK 嘅 ，OK 嘅， 即係又唔係話起身要講愛你。 佢哋唔單止係咁嘅，佢哋仲係錫醒嗰啲咧， 哇， 好 sweet 嘅真係， 真係好幸福喎、 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都要咁維繫咯，但你話係咪好過分咧？講三次早晨。 琴日我臨瞓前啊，我見到老婆即係同啲細路瞓覺啦，咁我覺得佢好攰啦，臨瞓啊嘛，我就好温馨咧，錫 佢一啖。 咁我想走埋錫佢一啖啦。 跟住然之後咧， 成個浪漫愛情故事去到現實生活就演繹唔到噶啦。我走埋去想錫佢一啖，咦？做乜嘢啊你？咦？又似你，即係你嗰個浪漫嘅音樂咧，本來就。哒啦啦啦 ，boom！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有个管理员攞盏电筒照住佢只眼，做咩啊你？我唔好 ，sorry， 即系我谂住啫。 喂，你系咪太过乜嘢啊？ 太过乜嘢？ 即系太过你嗰下闪埋佢嗰下，系咪太快吓亲人啊？你梗系慢慢嚟噶啦，或者你俾啲预备佢喺佢只脚度爬一爬，即系附近。 青子 系啊，俾 慢慢爬上去， 提示佢嗱，我嚟。 不如我 send 个 WhatsApp 啦，嗱，老婆，我谂住喺五秒钟之后咧，锡你一啖。 唔系， 咁就你难剔咗啦嘛，咁你知啦，咁样。 有啲人好惊嘅，我知嘅。我明白的、 哎、我放弃真 系特集呢啲 嘅，所以呢个起身要讲早晨，可能就好似 系冇过分啦、 我觉得咁样，如果你哋一起住咧就唔过分嘅，即系话咧你哋如果系一起生活，你就直情系起身嘅时候咧， 你见到对方啊嘛， 就见到佢就唔过分嘅、啊啊啊啊、但系如果咧大家仲未同居， 更加讲添啦，嗰啲系咪？ 如果大家未同居咧，其实起身讲早晨嘅意思即系起身就要报到咯。 哦，咁 即系同我翻、OK、即系茶餐厅要打卡冇分别嘅。 热恋紧就冇所谓啦，系咪啊？热恋之后就 夏天都系热三个月啫， 三个月之后就 三个月之后你都应该正常啦。所以咧，其实呢度有啲麻烦嘅。不过我觉得都尚可嘅，正常人都要嘅。咁、那个第二个要求咧，就系、是、当你 lunch 嘅时候咧，或者同朋友食饭咧，就要影相啦。 哦，证据 即系影相要俾佢睇啦，咁样。 系啊，同边个就 系？系啊，我而家调翻转，我系自动自觉咧，即系 train 到有呢个咁样嘅行为。 咁好啊！ 唔系因为呢啲叫做咧制造不在场证据啊嘛，即系自安心。你睇，我哋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啊！其实呢个真系安心出行。 哎呀，真系要揾你拍宣传。 系啊，即系其实佢呢个港女咧，等于系要求个男朋友咧。就要掃描二維碼咯， 係啊係啊 嗱、二維碼唔使啦，周圍碼啦， 打卡 係啦、啊，打卡咩話俾我聽？你去咗邊度咯？我驚你一間中咗病毒，咩、 啊、 病毒？我點知你回唔回啊？唔理噶啦。 啱啊， 系咯， 報告行蹤， 呢個都 OK 喎、 啊。OK 喎，哇，我哋而家好正面啊，成件事，安心出行啫嘛， 有配合政府政策咧， 係咯，冇嘢噶，你 send 張相嚟，咁大家好穩陣啦。 啱啊啱啊， 係啊，第時即係你知啦，我覺得如果咧嚇 ，trace 到喺邊度？ 如果即係大家係嗰啲公眾人物咧、用呢一招就更有幫助。 唉， 因為咧就唔使等記者問到嘅時候口啞啞咧，你識唔識呢個女人啦？嗱、你用咗呢一招就唔同啦。你識唔識呢個女人啊？識，我俾翻你張相睇下，我都有呢張相。 嗯， 係啦，咁 我知道嘅， 我知道嘅，冇錯，係啦，咁就。更加安心出行啦， 可以即系 shut 人哋把口啦，系啦，令人哋把口 shut up 啦， 系啦，冇错，好咁啊，第三啦，报告你嘅行踪，唔可以太夜翻屋企。 哦，呢啲你哋成日做噶啦。 其实我都想话系，而家我哋已经，我哋已经呢啲叫做咩？即系习惯性之言。 呢个又系安心出行嘅第二步。 你使唔使噶？ 我唔使嘅， 因为佢就喺你隔篱， 因为通常喺隔 篱。系咯， 因为我哋一齐，成日都一齐嘅。 但系如果偶然你分开咧？譬如你嗰日见啊李察基尔咁嗰次咧，我 sorry 仲系讲李察基尔，趁翻佢年纪， 趁翻你年纪， 我唔介意啊。 系啦，咁使唔使话俾佢听咧？ 都会嘅， 都要嘅， 都唔会太嘢噶啦。 唔系，我谂你用报告行踪呢四个字咧就太负面啦。 系 如果系叫做互相定位，会唔会好啲咧？ 互相定位， 互相 GPS 系啦，唔好咁不能太夜回家，都系担心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嗰个女人要求个男人，男人好少有事 嘅。好少嘅，我觉得你哋好少要求太太或者女朋友报告行踪嘅。 唔系，如果我老婆去打牌咧，我就真系会嗱呢样嘢好矛盾嘅。如果个女人出街，你冇要求佢报告行踪，同埋冇叫佢太夜翻屋企咧，佢会嬲噶。 系。 哇！你唔关心我噶，咁嘢你唔使问下我去咗边噶，你唔使即系等我门啊或者接我啊咁样咧，唔使噶。嗱，所以呢个真系好大分别。男嘅咧就听到呢啲咧就可能成为一个罪状，哇！又要我报到又要成。女嘅咧嗰个罪状就系你唔使佢做呢啲嘢。咁啊，所以你最好咧你女朋友如果出去玩咧，你就唔好每个钟都打一次，咁啊太变态咯。 系啊系啊。 你大概譬如话佢朝头早出发啦，可能你当佢晏昼差唔多时间 send 个 message， 点啊？你见到啲朋友未啊 ？OK 嘅。夜晚啦，差唔多九点零十点，你几点翻啊？使唔使我接你啊？哇， 就系呢啲咪得咯， 呢啲真系 perfect 啊 ！check 住啊，所以吓，咁啊，仲有一条讲埋，跟住我哋啊， 呢个我唔明啊，冲凉要讲冲凉，我唔明咩叫冲凉要讲冲凉， 即系你系咪话做啲咩就要老实啲咁话俾人听啊？ 定系 冲凉讲唔到电话啊？ 定系 报告唔到行踪啊？ 系，定系话如果佢冲凉咧，如果当佢系同居咧，系咪要讲定先啊？女朋友，我而家要冲。 我要用厕所啊，咁样。 我会噶，我有阵时我临譬如大家一齐翻嚟啦，咁我见佢，我系啦，我话我冲凉先咯，佢唔应我咧，我会讲到佢应我为止噶。老婆，我冲凉啦，我冲凉啦。 佢唔应你，即系默许噶啦，系咪啊？ 咩默许啫？佢可以唔俾我冲凉啊？ 佢可以唔俾你冲凉咩？咪就系咯，可以咩？ 会唔会我邀请佢冲凉咧？ 可以，梗系得啦。 十不相瞒啦。原来而家每逢礼拜日咧， 你哋都一齐冲凉。 唔系啊，我老婆咧，佢嗰个地方咧，学兴趣班嘅地方，有听我哋节目嘅。佢话佢每个礼拜都听住我哋两个喺佢面前讲佢坏话。 系嘛，唔系坏话，我哋赞紧阿嫂。 老婆，冇嘢噶，冇嘢噶，我同你讲，我冲凉先，我好愿意噶，系啊系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系啊，仲有啲咩戒条咧？系啦，我哋一阵间翻嚟再讲下。听落去嗰暂时都 OK 喎，冇乜嘢喎，觉得唔好。 系咪我哋奴性好重啊？ 唔系，唔关。 会唔会咁样啊？ 我哋希望大家唔好咁多拗叫啫，呢啲互相尊重啫，系咪啊？ 嗰一刻真係好甜嘅。 係啊，嗰一刻咯， 嗰一刻咯，係啊，仲有啲意亂情迷添。 梗係啦，你俾水逐親啊嘛，墮入愛河，我砰咁樣沉咗落去喎。 潛水㗎嘛 ，Fallen Lauren Wood 啊，做咩啫？ 冇 拍拖咗好多規條啊，係咪？唔係 你 識游水啊？ 如果你熱戀嘅時候你墮入愛河，你根本冇諗過想掙扎。 哦，咁梗係啦， 係咯， 你救我。 唔想啊，我冇咗你我会缺氧啊， 系 啊， 人工呼吸啊，唔 该，系咯，好啦，咁啊，去到第五点啦， 系 呢个所谓极品港女拍拖九项过分要求，暂时咧我哋两个即系男嘅就系男嘅都系奴婢，女嘅亦都系呢一个听话，我哋两个都唔觉得有问题。 系啦，咪冲凉话冲凉都 冲凉要讲冲凉冇乜嘢啊，我而家都会做啊，可以间唔时我都会讲，喂我冲先咯。 即系食饭就食饭，瞓觉瞓觉。 咁啊第五条咧，我觉得对我嚟讲更加冇难度真系、 哦。你成日做噶，你日日做，你慢慢做噶啦，系咪啊？ 唔系啊，同个细路就有阵时会咯，系啦。不过嗱，我觉得而家呢个都难噶。第五条就临瞓前要讲故事。 哇！ 难嘅地方系咩咧？即系话 我听过好多次啦，唔好再讲啦。 唔系唔会有一前一后前后脚瞓觉啊。有好多咧，即系嗱啲老夫老妻啊、彭程呢啲啦，成日都会咧遇到嗰啲麻烦地方咧，就系瞓觉咧唔系一齐瞓嘅，即系可能就话哦你瞓先咯，我仲想做啲嘢，系咯，我而家都系咁噶， 系 啊，因为我夜晚一定会做嘢，我做出去做 live 咩都好咧，咁啊佢一定瞓先嘅，咁呢一点咧，我觉得咧佢话临瞓前要讲故事咧，反而系令到咧，我觉得双方咧。你是有一个共同的即是相处时间咯、 嗯。 保证就是说我不理那么多跟我讲个故事、 嗯、 临瞓前要讲个故事。是啦你不要讲咸股我估到你的啦。是啊。 喂都其实呢将它变成是故事又好一个大家独处的时间都好。 是啊是 啊, 是啊。 其实都会增进了大家的感情的。 没错是啊。 就不要讲话一定要讲故事讲什么白雪公主啊。 是啊。临瞓前唱只歌都得的。 OK 啊。 是啊。即是我哋觉得没什么 事。死了我哋真的。 我啲老化。老化思想好劲啊。 老化 了。咁就瞓觉要讲早唞呢个第六点。 OK、啊。 即是其实就等于呼应返早晨咯。是 啊, 啊。 其实呢讲真咧，如果做到咧， 相敬如宾啊！呢啲真系 唔系喎，都甜噶。譬如我而家同小朋友咧，我哋就会咁样讲嘅。好啦，爸爸出去咯，咁你早唞咯，啊 ，beef 早唞啊。咁嗰阵时仲会讲一句就话 I love you 咁样嘅，系啦，咁佢又好惯，佢就会讲翻啦。但系对 自己 伴侣咧，有冇咧？我有试过讲噶，佢都系唔理我咯。 哦， 系啊， 我哋都有讲噶。 系啊，你又好咯。临 瞓之前 good night 早唞。 哎呀，死啦，老婆你又听紧我而家。 系啊， 系啊，我真系要投诉啊！讲亲你都啊，系得啦， 阿嫂 唔理我 咁啦，你就叫早唞啦你， 系啦系啦，你同我讲早唞啦，系啦冇错，可能我老婆最想讲就系呢句早唞啦咁样，好啦，咁我哋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好啦，第七点啦，讲呢个就大件事啦，讲完早唞就唔可以再上 Facebook、WhatsApp 或者连登，否则当出轨。 哦， 呢个就紧要啦，呢个 冲凉讲冲凉一样啦，都真 即系点啊？冲咗凉就唔准再出街， 唔系即系忠诚，你话冲凉冲凉，所以你讲早唞完之后你快瞓。是不是如果不是呢就出卖我。 即是说他们呢应该未必一起住的。 嗯是啦。 他们不一起住。那、嗯、就很怕呢你用早唞这个字呢是爱来呢等夜晚就会自己做第二些事。 嗯、 啊啱喎、哦。他不怪只有这种怀疑、哦。不过问题就是。 我见到你 online 是。但就算我讲完早唞之后我 online 呢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即是我心系美国那边的选情啦。可能我上网我睇嗰啲嘢。 选完啦。 未完啦。 选举人票14我你冇份㗎。 未完㗎。我哋如果相信嘅话有排玩㗎。 点啊你日日都喺度上网。 Deep State 㗎我信㗎。我唔系只识睇 Deep V 㗎。即系会唔会佢男人 嗯 佢只不过系想有私人时间啫。 冇。 看 AV 都得啩， 冇 唔睇 Deep Stay， 唔睇 Deep V， 睇 AV 得唔得 都唔得， 都唔得，咁太过分喎， 真系过分。 咁我可唔可以过嚟你度啊？ 我瞓咗觉。 咁啊系咯，嗱你又瞓咗觉， 早啲瞓啦，早睡早起身睇好啊，为你好啫。 正所谓新手助人，我咁样 捐钱啦，新手助人协会， 我都系捐咗好多噶啦。如果咁讲， 钱啊， 唔系所以其实点解唔可以俾人哋早唞之后再上 Facebook、WhatsApp 连登咧？ 其实真的要管住咯， 即系呢个管系冇用喎，打卡喎，难怪而家咁多人做咩啊？搬去 MeV 嘛， 系啊， 啲人就唔想 Facebook， 系啦，嗱，你盏逼到你男朋友咧，就呢个网络移民啊， 其实一定有出路噶啦， 系咯，第二个 account 都得嘅，好啦，第八条， 星期六、星期日如果冇啊，星期六、星期日咧，你唔可以告息 lift。 哦，即系一定要陪住， 否则又当出轨。 跟得出出入入， 点解咁容易当出轨嘅？ 即系你唔喺身边就会估你出轨。 我唔可以同猪朋狗友咁啊？ 仲衰？ 点解？ 就猪朋狗友咯，但系你学坏啊？ 可能猪朋狗友系大家互相讨论夫妻尊重之道啦。 叫埋你一齐出嚟讨论啦。 唔得，你喺面前咁就对你不敬啦，系咪先？系啦。咁佢好容易又当系出轨喎， 系 啊，连礼拜六日 半步都唔可以离开身边。 系啊，咁当然最尾嗰条系最夸张啦。WhatsApp 灰 text 一个钟头当出轨，蓝 text 十分钟当出轨，乜嘢都当出轨。灰 text 即系话你收到个信息，但你冇开嚟睇， 未睇 系啦，你成个钟都唔望一次电话咧、就当你出轨、如果你睇咗十分钟，但系冇复。都当出轨， 得闲会星期一至五翻紧工，真系好难噶。平时都 十分钟内你唔复我，你唔使只见到呢个人字，呢、這个人字系边个？就是、我咯，就系咁啦。 真系， 即系你而家同个男朋友个相处就系绑匪一样。 系 系啦，十分钟之内我见到你回复嘅话咧，我就撕票。 撕啦，唔该。后面嗰几个唔认同， 后面嗰几个难啲嗬。 系啊，即系管束得，因为咧，无论我谂咩人都好啦，你都要俾翻啲空位佢，俾翻啲空间佢，咁佢就自然咧系真系会识得翻转头。你管得太远，你叫我走，你叫我唔好走，我偏偏要走，我要离开呢个圈。 诶、 系咪？ 会唔会有啲地方系我哋可以同情佢嘅咧？譬如我见到啲网民咧都话十分钟难剔咧唔复咧。 系。 佢都覺得值得嬲啊！ 嬲 係啊！佢話你藍剔咗，即係你睇咗啦。你咁忙嘅，點解你睇 message 咧？佢話你忙到可以睇 message， 但係唔覆我、啊。 如果佢係敷衍咁覆你，你又唔開心啦。 咁、你不如唔好睇咯。 點算好咧？係咪好過分咧？大家覺得嚇呢啲要求 更過分嘅，可能陸續有嚟嘅。 係 係啊！ 一陣間講俾大家聽。 我和你就似遊客和美景，看着你。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越累， 到晚创区， 不管大细未责备， 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的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的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亲爱里，趁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避开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面，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对我拉着你去的咖啡店。Sorry， 今天又来店，只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环游世界没有期限。 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yeah. 十度环境喺一般雪柜只能够存放五日。因此卫生部说初期将先在50间医疗院所安排注射，估计疫苗解冻和使用准备要花上几个钟。南韩新增63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第三波疫情以来最多。当局宣布上调首都圈的防疫响应去到第二高的 2.5 级，覆盖首尔、仁川、京畿道地区，有效期为三星期。总理丁世军在政府应对疫情会议上说，虽然当局已经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每日新增个案已经由400宗增至超过500宗，认为目前已经去到对抗病毒的关键时刻。新增确诊个案当中近600宗属于社区感染，首都圈占470宗，再多5人不治。日本东京都再多327人受感染，连续第12日确诊人数超过300。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我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下意外消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嘅白沙湾码头嘅意外仍然处理紧，一带非常挤塞，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木棉山路，去西贡方向嘅龙尾就已经过咗郑直之中学，去到清水湾道近松桃苑。就是因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一段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都非常挤塞。隧道方面，红隧九龙方向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公主道天桥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常胜街公园至到圣佐治大厦之间的快线是封闭，龙尾去到兰开下道。而元朗大堂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7点钟，大堂山道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路段是会间歇性封闭，市民可以考虑乘搭港铁巴士路线K66A 来往朗平站至到大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寻物，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有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青、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我系张敬轩。 系啦，冇错啦吓，咁啊仲有一小时嘅中女宅男沙很大啦吓。头先我哋就即系数咗嗰啲咩同港女拍拖嗰啲叫咩罪状啊？呢啲算唔算？ 我发觉我哋即系随住年纪咁大咧，睇得好化。我突然间对我哋两个咧充满咗信心啊！即系如果我哋咧突然间投胎转世咧，我哋而家重投爱情市场咧，我觉得我哋完全可以适应到啊！因为我哋有住一颗咧奴才嘅心。 我又 又唔覺得係奴才。 係啦，你就睇化咗。 我只係覺得即係其實係啦，大家相處開心啫。 係啊，呢九樣嘢裏邊咧，我覺得有六樣嘢我哋都能夠好容易接受到。 係啊，係嗰啲咩叫咩十分鐘內覆啊嗰啲啊 咩出軌啊十分鐘你唔睇 message 點點點嗰啲啦。 即 係 嗰啲就唔係好認同啊。 係啊，除此之外咧，嗰啲咩講古仔嗰啲咧，直情你 feel 到係愛嘅表現啊。 係啦。 咪咯，你講古仔可長可短噶嘛。 啱啊。 從此有個小朋友叫小明，佢死咗完。 咁我谂你唔使瞓，或者你好快啲瞓。 系咯， 哦，好眼瞓就瞓。 系咯，或者我教你一招啊！呢个系我哋好经典噶嘛。从前有座山，山上面有个庙，庙里边有个和尚，个老和尚咧就同个小和尚讲咧：嗱，和尚，从前咧有座山，山上面有个庙，庙里边有个和尚，个和尚又同另一个和尚讲啦：嗱，从前有座山。我真系你讲到咁上下，那个女仔我得 OK 得 OK 可以啦。 你头先个形容咧，好似咧喺俄罗斯咪买嗰啲公仔， 系啊，兔娃娃， 兔娃娃，一个一个吸住一个一个， 系啊，几好啊！哇，真系最仲要叫佢俾翻个报告。阿女朋友啊，而家我讲到第几个庙，第几个和尚， 世界和平啊，真系好啊！大家记住啦吓， 再刁蛮嘅女朋友， 系 都系一个女朋友。总好过单身寡仔嘅， 真系。咁啊，唔知呢个佳节嘅时候，你会唔会听呢一只歌，都特别觉得比较伤感啊？因为可能身边冇人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啊，冇错啦，就嚟系啦呢个。 即刻 feel 到成个圣诞气氛嚟咗。 圣诞系啊。 系啊。 点可以少得佢啊？ 是 啊，每年聖誕節都不少得有這首歌，是不是 Last Christmas Yes Wham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Last Christmas 歌其實咧，即係 Wham 啦、George Michael 啦，同埋咧另外一位嘅隊員咧 Andrew Wigley 咧，佢哋喺1984年嘅時候咧推出嘅歌曲。咁啊，每年我哋聖誕節 都要播，係。 但你細心啲聽啦，其實呢只歌同聖誕都冇乜特別關係。 有喎、 啊， 唔係就係、 是、 就係、是、舊年聖誕嘅時候咯，同埋今年我又再見到你咧，我又好想繼續包禮物嚟氹翻你喎。一嚟就 係咁 嘅，仲唔夠啊？同聖誕好有關係啦。 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咩咧？就係、是、講翻舊年聖誕嘅事，但係嗰種聖誕嘅氣氛啊，即係嗰啲好開心啊，好歡樂啊，咩聖誕樹啊，咩聖誕老人咧、 哦， 其實冚冷都冇。 因為咧，我覺得咁樣嘅，有啲聖誕歌咧就成日好強調嗰啲即係所謂銀裝素果啊，可能真係有好多聖誕環境氣氛咧，咁嗰啲一類型。但另一類咧，其實就係大家當咗聖誕就係一個愛情嘅節日，所以咧只要你楞到少少，即係 關於有愛情嘅， 譬如啊陳奕迅嗰只咧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你就已經覺得咧係啊，我哋呢啲咧咪就係喺人潮之中咧喺個聖誕夜裏邊流離浪蕩咧。喂，呢只啊 Wham 呢一隻Last Christmas 咧，我覺得對好多人嚟講咧係好應景咧。咁你每日365日都有人分手啦，但係佳節。又是最多人的嘛，成日都说呢在圣诞前夕就是分手高峰期。 是。 所以这首歌呢一听呢 我想有超過一半人呢就會話係、哎、啊，講緊我啊， 分手高峰期 聖誕 啊 冇咗你 啊嘛，係 啊， 呢一隻歌就 係 咁講噶嘛。 係啊，我覺得佢同另一隻歌咧，簡直係一個天同地嘅對比啊！就係、是、嗰個咧咩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Mariah Carey 嗰只咧，哇！嗰兩呢一首咧就係、是、充滿咗熱情啦，即係話直情係想個成個聖誕我就要同你一齊就夠曬噶啦咁樣咧。咁呢只咧其實佢又唔係好 sad 嘅，因為個音樂好輕快咧，但係嗰個意境就真係我冇咗，我失去咗你。 啱， 係啊。 咁但係呢一隻歌其實佢哋喺夏天嘅時候錄嘅， 唔緊要啦， 短褲嘅時候錄嘅嚇。 係。 咁啊係 George Michael 啦，佢自己創作啦。 好正、啊。 其實咧裏邊所有嘅歌係。佢寫啦，只歌係佢 produce 啦，即係佢監製啦。聽緊裡面嗰啲音樂咧，全部冚唪都係佢自己親手喺個 studio 裏邊咧就自己做 的。哦，即係嗰啲 effect 啊，各樣嘢。係 啦，所有嘢都 係 佢自己做噶啦。 咁、okay, 啊，真係呢個係佢嘅 baby 嚟 嘅。係啦，咁佢嘅功勞都當然係好大啦。咁但係呢只歌嘅創作咧，聽翻啊。佢嘅拍檔當年嘅拍檔 Andrew 講咧，其實呢只歌咧即係冇咩話好。 即系冇乜太受欢迎定系点啊？ 受欢迎就好受欢迎， 系咯，应该一出就爆咗 咯。 但系 创作过程咧就好过瘾，好好笑嘅。系点 样 啊？点样？佢有一次咧就系佢哋两个咁咧就去咗阿 George 屋企 ，George Michael 屋企，咁咧就探佢爹哋妈咪，即系探阿 George Michael 佢爹哋妈咪。咁啊坐喺度食下嘢啊，倾下偈啊，咁样睇下电视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咁啊，Andrew 话：咦，阿 George 去咗边度咧？自己消失咗，唔知去咗边。跟住隔咗个零钟头又翻嚟，然后同阿 Andrew Wickley 讲：喂，点啊点啊点啊点啊，过嚟啊过嚟，我写一只歌啊咁样。佢话好似发现，好似执到宝咁样。喂，睇呢度过嚟啊咁样。于是乎咧 ，Andrew 咧就跟住阿 George Michael 咧入咗房嗰度啦。咁呢间房咧就系佢哋以前咧经常咧。都喺度咧創作啲音樂，佢哋成日聽收音機啊，跟住學下啲 DJ 點樣做啲 jingle 啊，點樣做啲歌啊，咁喺度扮即係喺度裝模作樣咁，可以話係一間創作嘅房間咁樣。咁入到去又彈下琴啊，跟住然之後又一齊寫下啲歌詞啊，咁樣就製造咗呢一隻歌出嚟。 Okay. Andrew Wickley 講翻咧，好似哇 ，George Michael 入到去間房嗰度咧，好似變魔術咁樣，呢度啊加啲魔法，嗰度咧又加啲歌詞，咁樣就變咗隻歌出嚟。就係咁簡單嘅啫嚇，咁、但係咧，佢話佢製作嘅過程係好好笑嘅，因為 George Michael 咧樣樣嘢都中意自己嚟嘅，咁啊呢一隻歌嘅 producer 咧 Chris Porter 咧就講翻，喂，我以為佢咧又識得玩音樂啊。佢準備咗啲咩呢？有隻鼓，跟住有個 synthesizer， 咁跟住然之後咧，你咪聽到啲鈴鈴嘅嗰啲咁嘅聖誕嗰啲 sleigh bell 咁樣啦。入到去咧，發現佢彈琴係咩呢？原來佢唔係好識嘅。 哦， 佢就係咧攞隻手指喺度篤下啲 chord 嘅啫。 哦，即係我哋所謂嘅一陽指， 係啦， 即係唔可以即係彈得好自在咁樣嗰隻嚟嘅。 但係就都做得好成功，估唔到呢一隻歌咧，雖然你聽落去個 melody 都好簡單，同埋隻歌咧係啦，雖然好似淨係 Last Christmas 就係同呢個聖誕節有關嘅啫。其實成隻歌咧，當然你可以講翻舊年誒，即係好傷感嘅關係啦。 係咯。 咁但係呢一隻歌咧，就成為咗每一年聖誕節大家都一定要播嘅。呢一首歌曲 係啊，同埋我諗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咧就學識到咧、就係、是真心唔一定有好報咯。你諗下佢嗰個歌詞就話咧，我俾咗你啊，跟住咧點知你第二日咧就已經即係 give it away 咁樣係冇咗啦。 呢個 video 裏邊咧有一幕係咩咧 ？George Michael 同埋 Andrew Wickley 咧同一個女仔嘅嚇一齊交代過咩咧 ？George Michael 咧就送咗一個心口針俾呢個女仔。 係 好啦，咁、那個女仔咧就拎住好開心啦。但係點知咧第二年啦，冇錯啦，就係而家呢一年嘅聖誕。George Michael 咧就見到 Andrew Wickley 咧就戴咗嗰個心口針， 哦、 即係我俾咗啲嘢你，你就送咗俾人啦，所以佢就好唔開心啦。 咁啊，不過呢隻歌咧，你話佢好受歡迎啦。不過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即係播得太多咧，佢都曾經咧就當選過咧叫做十大最反感嘅聖誕歌咯。 因為聽得 實在太多咁樣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呢啲歌咧，其實你而家諗翻咧，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嗰啲青春記憶。 係啊！ 即係你一諗翻，喂，即係 George Michael 都離開咗啦。 啱啊。 咁但係呢隻歌真係係歷久常新啦。不過呢個唔係佢嘅故仔嚟㗎嘛，應該、這 個、 我諗係同佢冇乜關係。 這個、呢個咧，根據 Andrew Wickley 講翻咧，都有少少佢自己一啲感受嘅。雖然佢未堪稱為呢個失戀大師，但係都有呢啲失戀嘅感覺。 係啊，嗱，我睇翻咧，其實如果有一啲咧，同佢呢隊樂隊啊，你知佢中文名好亦都好正嘅，叫威猛樂隊啊嘛。 威猛樂隊 係啊，威猛樂隊。咁、原來咧，佢話佢哋1985年嘅時候咧。 就去過大陸開演唱會啦，係、 哦、 第一個入到去即係、就是、所謂鐵幕共產地方度， 好似係啊， 嘅西方樂隊嚟㗎，真係犀利喎！原來真係第一支喎，咁雖然佢哋86年嘅時候就已經散咗夥啦。咁但係呢個真係厲害啊！我覺得佢 呢隻碟當時都賣得好犀利㗎，賣咗200,000個 copy 㗎，即係淨係呢一隻歌嘅即係 single 嚇。咁啊，當年啊，因為佢係攞 number two 啦，當年喺個排行榜嗰度，因為其實就另外 band A 佢哋嘅嗰個嘅 project 嗰隻歌就贏咗佢啦。咁但係咧喺樂迷心目中咧，呢一隻歌當然你頭先就話聽得好厭，但係因為 George Michael 喺2016年嘅12月就係聖誕節嗰日過身啊嘛，跟住之後咧，咁啊大家紀念佢咯，都相信嗰年啊，呢只歌咧又再次大 hit 咯。 同埋咧就舊2017年嘅時候咧，即係佢離開咗之後咧，亦都有一套電影咧，就係用 Last Christmas 咧就攞咗佢嚟做呢、這個即係所謂靈感啊。係啊，亦都一套喜劇嚟嘅咁樣咯。 呢只歌我諗喺好多人嘅心目當中咧，其實都好有份量嘅，咁亦都係 有好多人即係唱歌， 一人有好多人唱過，咁啊同埋咧，原來咧就係話，自從呢只歌之後咧，大家係冇見過 George Michael 咧係唔剃須啦，因為之後咧佢嘅形象咧就已經係鬍鬚立骨啦。 係咁啊喺呢個聖誕，如果你能夠有人咧俾你所謂痴心錯付嘅話咧、都係值得恭喜噶，同埋最好咧就係呢只歌話俾你聽咧。就算再見翻你，我都一樣係會死心塌地。如果你話咧，你要愚弄我，你要敷咪嘅話咧，敷啦 ，come on， 敷多我一次，人盡可敷。 不過咁，真係唔好揀啲聖誕佳節啦，真係永遠都記得好慘嘅，真係。George Michael 同埋 Andrew Wakely Wham Last Christmas。 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系啦，就期望呢个圣诞节都有翻少少希望啊，欢乐气氛都希望有。 系啊，嗱，头先我哋就讲咗呢一个叫做极品港女啦，咁啊我哋虽然觉得佢唔系太极品，咁但系总之好多人心目中咧就难顶嘅咁样。好啦，如果港女你话，诶佢后生，少不更事，又或者觉得自己年轻、青春有本钱，所以咧就拣择即系非常挑剔嘅话咧，咁我哋成日都话，去到中女呢个年纪，唔好话你系咪即系冇得拣嗰样嘢啊？系咪你见嘅世面多咗咧，你就会知道要嘅系乜嘢就更加实际咧？呢、這个咧就可能系港女同埋中女咧，即系如果我哋当港女后生啲嘅形容嘅话咧。咁究竟佢哋兩者之間嘅分別又會係點樣呢？咁、我哋呢個另一個故仔呢，就係講話有一個中女，佢又係呢喺網上面呢就自己呢就即係將嗰個所謂嘅擇偶條件呢同大家分享。不過佢幾得意喎，佢呢就同啲網民呢玩互動遊戲，佢就話啦，嗱，我話俾你聽我愛情經歷，我曾經遇上咗三類嘅男人。咁呢三類嘅男人呢就各有特色性格嘅，我一間話俾大家聽下。不过你同我玩个游戏啊！你系我，你觉得我系会拣边一个？ 喂，有咩拣先？有咩拣？有咩拣？有咩拣？ 咁我哋先讲下咧，呢一位中女咧，佢个年纪系几多咧？30到尾，咁其实未到40啦，我觉得都非仲系呢个即系战斗年龄啊，都系绝对可以嘅咁样。咁咧佢就话啦，不过我已经30到尾噶啦。咁咧佢就结婚之前咧，哎呀， 真系成地都系， 你即刻好惊啊！真系， 因为有得拣啦，而家唔知点拣。 系啊，你慢慢执啦吓。嗱，佢咧就30到尾，不过咧佢29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同前夫离咗婚啦。 哦， 即系话佢嗰个年纪嘅时候，佢已经一早嫁咗人噶啦。 沧海啊！ 系啦，咁咧仲要系点样咧？佢喺外国回流翻香港。 哦 ，OK。 即系话佢个人喺外边就好长一段时间噶啦，喺嗰度结婚，不过可能亦都喺嗰度离婚。咁跟住就翻咗嚟香港。 系。 咁呢个咁嘅背景，佢见嘅嘢，佢要嘅嘢咧， 可能就真係零舍唔同啲。 佢有經歷㗎嘛，即係 有經歷啦嘛。係啊，同埋嗱，我覺得呢可能喺外國呢真係有啲關係嘅。即係外國嘅男士呢可能各種生活習慣條件呢係咪都令到佢嘅思維有啲改變呢。好啦，三個男人。咁啊啱啱好 ABC 喎，大家聽下喎。A, 有錢從佢就同年嘅、 哦、 即係都係三十到尾嘅有錢。咁啊出世嘅地方係點樣呢，佢特別強調過佢大陸出世、 嗯、 不僅外國長大同佢一樣囉。 係囉，背景差唔多，我聽落去都。 性格比較霸道。 哦、 性格比較霸道。 霸道嘅男人。 冇錯。睇漫畫就好鍾意嘅霸道總裁啊，即係成日都有呢啲㗎嘛。就係佢就比較霸道啲嘅。好啦第二個男人 ,boy, 唔算好有錢，不過都叫中產。 嗯。 靚仔大自己十年。哇，咁更加好喎、啊，其實， 嗯， 係咪啊？通常都話男人大女人啲好噶嘛，離過婚，冇小朋友，喂，咁又係好嘅喎，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背景，即係都經歷咗婚姻啦，即係唔會話有太多不切實際嘅幻想咧，同埋佢冇小朋友。不過咧，佢又好強調呢點嘅，出街成日去廁所。其實我哋唔係好明點解佢會將呢一樣變成係一個即係要點嚟嘅咧？係咪莫非佢覺得？佢太過頻密啦，係咪個腎有事咧？膀胱有問題咧？即係懷疑佢啲咩咧？係啦，係咪覺得佢身體唔好咧？定覺得佢鬼鼠咧？咁樣呢、這個就係、是第二個男人啦。 第三個咧？ 第三個男人咧就係細佢七年嘅，冇、哦、學歷，收入咧得12000，好專一，缺點咧就係小氣。不過咁喎，佢小氣極咧，佢都願意將佢一半嘅糧俾咗你。佢總共都係得12000一個月啫喎， 哇！俾咗6000蚊， 佢俾6000蚊你喎，真係，係啦。咁究竟點揀咧？ 點揀好啊？ 係啦，嗱，你俾你啦，你人到中年嘅中女嘅，假如， 啊，三個都，我揀 B 啦。 點解？ 係啊，咁都。差不多背景啦， 系咯， 系嘛，大家都 系 生活嘅条件， 靓仔添啊，同埋 靓仔啦， 系咯 ，OK 喎，靓仔， 系咪啊？ 中意 啊，系咯，我觉得如果我正常咧， 你会点拣啊？ 如果我系女仔，我因为我唔知道性格霸道咧， 霸道我唔 系霸道一个咩地步啊？真系， 总之一霸道就唔得，即系冇嘢讲，即系佢啱啦。 系咯，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估咧大部分嘅女人咧应该拣 B 嘅，因为大自己十年嘅男人就会好啲噶嘛，咁样又靓仔，咁中产都唔算太过分啦。 OK 啊，系啊。 好啦，咁呢位中女咧，佢个选择咧就唔系咁嘅。 佢唔系咁啊？ 系啦，佢点样分析咧？佢仲要逐个分析嘅。佢话如果拣 A 嘅话咧，会点咧？表面风光。 哦，因为佢有钱。 佢话因为咧，佢仲要咁样估计，我估我同佢嘅离婚嘅比例咧，大概去到99%。 霸道啲性格唔啱系咪啊？ 系啦，佢话如果性格咁霸道咧，佢出边如果有女人嘅话咧，佢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话系你错，系、 嗯、 你唔够吸引力，搞到我要出去勾佬嘅，唔系我出去巴尔拉嘅。于是乎咧，佢话我唔想变成咧日日等老公翻屋企嘅女人，佢、 嗯、 就唔拣佢。 咁但系点解唔拣第二个咧？ 好啦，第二个咧， 系咪啊？ 佢话本来都想拣嘅，不过咧。佢就嚟50嘅中年男人 ，OK 喎。 佢可以靓仔几耐啊？ 哎呀，梗唔会靓一世啦。 系啦，然后佢就话啦，一个中年男人再婚咧，其实系想揾人度过余生嘅啫。咁啊冇错嘅，其实 系啊。 但唔明点解佢要将呢一个即系原因讲出嚟？ 即系佢系想揾个同屋主，系咪咁嘅意思啊？ 佢可能会觉得佢求其揾个伴，就唔系真系想拣自己咁、哦、样。C 咧就系佢自己觉得最实际嘅。佢话。我唔想自己喺老公心入面咧，永远有第二个。 嗯、 又或者咧，我到呢、這个系对 B 嚟嘅，因为佢都系惊佢太靓仔啊，同埋佢离咗婚啊，佢话唔要自己做第二个，佢、 嗯、 就拣 C 啦。佢就话咧，佢系冇钱，不过我同佢感情最实在，而且佢30出头啫嘛，佢有无限嘅可能性，同、 哦、 埋起码咧，我喺佢生命入面咧，我系第一位，所以我拣咗佢咧，我虽然有少少后悔，不过。我觉得如果我揀 A 同 B 咧，我会后悔多多。 喂，但系佢而家嗱，即系潜力股，我明白嘅、嗯，大家都明白嘅。佢而家对你一条心啫， 系 咪代表以后都系咁样咧？ 嗱，佢就睇中咗佢咧，细过自己。 系咁点啊？ 佢就认为咧，我所有嘢可能都系即系可以 驾 驭到佢、嗯。但你又讲得啱啊、哦！即系如果调翻转谂咧。从嗰个风险角度咧，佢、 啊、 都可以变噶， 系啊， 同埋佢变嘅机会其实仲大喎， 系啊， 细过 你嘛， 细过你啊嘛，咁其实佢都识得讲人哋50岁嗰个可以靓仔几耐，咁佢担唔担心自己又 系咯， 可以维持几耐咧？ 唔知你点拣咧？拣咧 ？How long at last take love？ 这世上已不多。 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父爱未老。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不动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父爱未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公路下午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消防车往九龙方向驶至白沙湾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扫跌一个正是踩单车的男人，他被卷入消防车车底，救出时候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事发在下午近两点，消防车仲撞向一架停在路边的私家车。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个驻守九龙城裁判法院的54岁男警员确诊，他上个礼拜四觉得不舒服，前往政府诊所求医，今日得知检测结果是阳性，最后一日翻工是12月4号。另外，一田百货话沙田店家品部以及观塘店寿司专柜员工初步确诊，两间分店今日暂停营业，以进行清洁消毒。港铁听日起会在10个港铁站设置自动派发机，方便市民自助领取样本收集包。10个港铁站分别是牛头角、葵芳、北角、调景岭、黄竹坑、大围、大埔墟、兆康、九龙和青衣站。政府承办商每日会提供大约10000个收集包，市民要将样本交返去指定的47间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或者是13间卫生署诊所。科技园公司一名董事会成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那个成员最后到访科学园的日期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曾經在當日和一個科技園董事局成員會面，當時在場的還有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各人在會面全程都有戴口罩，為了審慎起見，他們已經接受病毒檢測，全部檢測結果是陰性。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不点名批评正在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说他涉嫌向法庭提供虚假消息，事实是潜逃，做法没有良心，应该感到羞耻。邓炳强说，警方一定严肃跟进调查是否有虚假声明，以及早前发起的众筹有没有违法，如果对方回港时候可能会被控以新罪行。邓炳强出席电视台节目时候承认，有些国家暂时取消同香港的逃犯引渡协议，鼓励犯法的人继续犯法，对罪犯有利，疑犯是否潜逃只能够靠良心，警方无法控制到。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的消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的意外仍然处理紧，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去到普通道近西贡大会堂，去西贡市中心嘅龙尾就去到郑直之中学。经过嘅时候咧，敬请小心同埋保持安全车速。隧道方面，暂时只系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较早前咧，大埔道有水务急修工程啊，咁个工程咧完成咗噶啦，所以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跟龙悦道全线解封，大公主道天桥嘅道路工程就进行紧啦。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常盛街公园至到圣佐治大厦之间嘅快线系封闭，龙尾咧就去到兰开下道。北大屿山公路就有个道路维修工程，去到下午的6点，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和给多些空间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 够啦，够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哇哦，好紧张啊！ 点解啊？ 冇啊，好想回顾一下今日我哋讲呢个名人爱情故事嘅里边嘅一啲点点滴滴啊！ 系啊，嗱，佢嘅故事咧就呢一个月内啦，11月呢一个月份咧到12月咧，就好多人都有讲述噶啦。佢嘅生平啦，佢嘅电影嘅成就啦， 金句啦， 佢嘅金句啦，或者佢喺呢个武术上面嘅地位啦。不过我哋今日咧就反而想讲下佢另外一面，就系佢即系真系今次好老土啊，铁汉嘅柔情啊，柔情似水，佢都同你讲 be water 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同你介绍一下今日嘅名人爱情故事、就是，就系嗱，今年咧系佢80岁嘅诞辰，80岁冥寿啦，所以。咁啊，李小龙，我哋今日唔讲佢太多嘅功夫，我哋系讲佢爱情上面嘅功夫。如果佢战场上面无敌手，咁爱情上面佢又有个几多段感情咧吓？ 哇！都好多绯闻噶 吓。系啊，你见到咧好多就话李小龙一生。遇到的几个女人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咁但系似乎我哋一定要先讲咧，就系佢嘅即系名媒正娶嘅原配。 原配 系啦，咁啊佢原配咧就系叫做 Linda， 系啊林达咁样。咁啊呢个真系犀利啊！呢个咧就系话叫做降服咗即系呢一条龙嘅即系女人。 系 咁啊，究竟系点样嘅咧？佢个故事嗱。话说咧，原来佢话咧，即系当李小龙咧，即系读紧大学三年班嘅时候咧，佢话当时李小龙咧喺美国嘅武馆咧已经有名气噶啦。佢话咧好多女生系慕名而来个武馆嗰度嘅， 学功夫。 系啊， 仲要踢馆啊！佢哋 真系真系踢馆、啊。你谂下，而家我哋去女士，如果你话去打啲 kickboxing 咧，你都会觉得哇，你好 man 啊咁样。嗰阵时佢哋直情去武馆、啊，咁咧佢话咧阿林达咧就系其中一种啦，诶、嗯、其中一个嚟嘅。咁咧佢话林达咧就系喺读医学院嘅学生嚟嘅。咁咧佢系混血儿嚟嘅、啊。边度混边度咧就系、是。英国就靠瑞士，最后就变成美国，系啦， 喺美国住， 美国住嘅一个英国加瑞士血统嘅美国姑娘咁样，不过咁样，佢、个形容咧就话阿林达咧就外表比较普通，就唔系即系大家而家望住荷里活嗰啲啦，即系话哇，即系 花枝招展啊， 系啦，即系惊为天人嗰啲，佢就唔系嘅，但系咧佢话咧佢学功夫咧就学得好叻。同埋咧，佢好大方，又落好刻苦、哦，咁於是乎咧，即係可能當大家扯手扯腳啊，呢、這個又驚污糟，嗰樣又怕嘅時候咧，佢話佢又唔會有呢啲問題，又唔係話佢粗魯、哦，而係話佢大方端莊，同埋咧刻苦嘅練功。 係 咁呢幾點咧，原來對阿龍哥嚟講咧，真係好吸引嘅。 即反而吸引咗李小龍啦。 係啦，因為咧好得意嘅，原來李小龍咧。佢話佢係一個 A B C 啦，但佢真係個中國人。於是乎咧，佢話佢好睇唔慣咧，就係嗰啲西方少女啊，嗰種熱情奔放咧，佢形容係話，哼咁即係可能好狂放啊嗰、那個性格咧，佢反而唔中意。咁咧佢就覺得咧，阿 Linda 咧就唔錯喎、啊，阿林達。佢話咧，除咗個樣咧係西方人嘅面孔，但係性格佢覺得佢係東方紅。 哦， 直情好似一个中国人嗰啲传统美德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中意咗阿 Linda， 咁啊，佢哋连相识嘅地点咧，都系一间中国餐馆嗰度。 咁啊系，要唐人啊嘛，带唐人街食饭啦。 系啊，但系其实李小龙嘅英文系好犀利噶，其实佢唔需要净系留喺唐人街噶。 啊，当然。 但可能佢真系好中意即系嗰个中国唐餐， 食唐餐 啦。系啊，佢话咧，佢哋两个人食饭嗰间地方个餐馆咧。叫做瑞祥餐馆，哇！即系而家唔知道美国仲有冇呢间餐馆咧？ 有都可能真系啊， 成为咗 景点啊， 系啊。咁佢就话咧，即系李小龙咧就主动邀请阿林达咧喺嗰度食晚餐啦、啊。 系 咁佢话咧，李小龙咧讲嘢好叻，好幽默， 即系氹得 Linda 好开心啊。 系啊，佢同埋咧，佢系咧每一道菜嚟咧，佢就会讲故仔。 This is 宫保鸡丁。 系啦、啊，宫保鸡丁个鸡丁系点解呢点解、啊、要宫保呢讲晒出嚟，咁佢就好开心。咁咧，佢话由于阿林达咧，阿 Linda 咧就自细就冇咗爸爸嘅， 哦， 所以咧佢冇父爱环境之下咧，佢就觉得有一个好强嘅男人喺身边咧，佢有种安全感，系啦，咁于是乎就好快咧，两个人就即系代入爱河啦，咁啊同埋好得意嘅，李小龙咧净识打功夫嘅啫嘛，我哋觉得 系啊， 佢都浪漫嘅， 佢 点 浪漫法？ 佢话咧见到阿林达咧，真系。好素颜啊！平时唔中意扮靓啊。佢话不如咁样啦，我同你一齐去商场度买靓衫。 咦？ 有个男人主动提出带个女人去买靓衫， 嬲死啊！真系。 点解啊？ 你知而家话我唔靓啦。 唔系佢真系唔打扮啊！ 即系你话我而家好出色啊，你咧同你去街。 No， 佢真系唔打扮啊，真系好犀利啊！所以咧，佢呢个举动咧，就即系令到阿 Linda 咧都会觉得哇，呢、這个男人真系好锡自己。咁啊，跟住嘅行动咧，好快。嗰、那個年代佢哋都係想快啲結婚，係、啊、所以咧，本來李小龍咧就諗住喺加州咧就繼續佢嘅武術計劃啦，點知佢都唔等大學畢業咧，佢就出發咧，可能就要去即係第二啲地方度啦。 係， 佢就去到同阿 Linda 就求婚，係啦，因為佢本來就唔喺加州嘅，佢喺第二度，咁啊佢好想就去展開新嘅一頁啦，就同 Linda 求婚。咁 Linda 就答应咗， 於是乎佢哋就结成夫妇啦，系咪？ 但 Linda 嘅妈妈唔答应，冇错， 反对我反对， 系啦，佢话我想你嫁俾美国嘅富商， 哎呀， 我唔要你嫁俾个穷小子，哇，真系好老土啊！其实咧啲对白咧， 系啦， 嚟到呢一架，即系又系落魄嘅。空有一身青春抱负，但系因为咧就唔够有钱， 你穷系啦，所以我唔俾个女嫁你。 哦，咁结果个古仔系点发展？ 个古仔点啊？跟住唔知。 如果我哋 耍几下功夫， 系啦， 嗱 ，Auntie， 我有 potential 啊，潜力股啊。 佢唔系用手，佢用口啊。佢话李小龙原来佢最厉害嘅地方就系佢啷过油嘅口。 系 咁咧，根据呢度嘅形容咧，佢就会三言两语咧就氹到咧阿 Linda 个妈咧就好开心。同佢講，可能唔知道有啲咩保證啦嚇。仲咧，佢阿媽 之內會走紅啊。 係啦係啦，佢阿媽仲話啦，OK OK， 我贊成你哋去結婚啦咁樣。咁結果咧，佢哋就喺1964年嘅8月咧， 佢哋两个就喺华盛顿大学嘅一间教堂里边顺利结婚，就成为咗李太啦。 系，不过都好快、啊，真系啊！咁就即系结咗婚之后，话 Linda 都为咗屋企都放弃咗学业、啊，去读紧书、 啊。系啊， 但系嗰阵时佢已经有咗 B B 啦，都四围跟住啊，李小龙四围奔波，不离不弃。 系、 咁啊，哇，佢都几点讲咧？即系 相夫教子啊！ 一嚟相夫教子啦，二嚟佢都冇话奢望佢即系做到啲咩成绩啦，但系。點知真係啊！李小龍 一炮而紅， 係啦，成為咗呢一個國際嘅巨星 啊！係啊，咁啊話佢真係好樂意去支持丈夫嘅事業啦，甚至乎咧佢話佢知道咧阿龍哥咧有一個嗜好嘅，就係點樣咧？就係、是、有啲靚女咧睇住佢表演功夫，佢話咁樣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特別即係信心啊，特別落力嘅，咁好正常啊。 啱啊，有觀眾睇住你，你會特別想表現得好啲嘅。 係啊，咁所以咧，阿 Linda 做咗啲咩咧？佢就話佢就真係成日都會同佢喺度練功咯。如果咧一有李小龙练功嘅时间咧，佢就唔做家务噶啦，佢、就会企喺隔篱咧， 睇住佢练功， 喺度睇啊，好叻啊，老公咁样嗰啲。 嗱，呢啲咪就系、是、吓、啊，所以识得去即系尊重 佢。佢系主动诶，同埋自愿噶。佢认为咁样系即系对丈夫嘅一个支持啊。所以如果你而家睇 YouTube 咧，我啱啱都见到条片，就系话珍贵片段，就话咧李小龙同埋 Linda 咧喺后花园度咧练功夫。 系 Linda 就拎住一个类似嗰啲浮板啦，即系好似当系护垫。 跟住然之后俾 咁啊，李小龙就踢咯。哇，大佬李小龙踢你一脚、啊，不过嗰个自己老公嚟嘅， 系都就住嘅。 系啊，嗱咁佢哋嘅爱情咧，其实就本来就好即系好专一噶啦，即系睇落去咧就应该好幸福嘅。咁但係呢大家都知啦、李小龙离开嘅时候呢佢係喺另一个女人嘅屋企里面嘅。就係、是、呢个电影明星丁沛嘅屋企。咁所以大家數返呢就话佢都有唔少红颜知己喺佢身边㗎喎。丁沛系一个啦。咁有啲又傳任苗可秀又係啦咁樣。 仲要講係咪菲律賓籍 係呀就叫做阿喬喎。係呀都话佢有一啲咁样嘅你话有啲女士喺佢身边。 爱情有冇发生过都真係唔知道都係一个谜 呀。对呀咁 ,Linda 亦都喺同佢结咗婚咁因为佢离开咗啦嘛。大概十年咁上下啦。 九年十年啦。 係呀九年十年啦佢先至再婚囉咁样。係 呀。真係都令人怀念嘅一个一代巨星呀。眨下眼係八十岁嘅名秀。 八十岁囉。 都已经呀。但係即係啦李小龙嘅精神我諗依然都陪住全球嘅人唔好淨係话香港。 我觉得应该。你捉住你隔篱个男人，同佢讲，你学下李小龙啦，做咩打功夫啊？陪个老婆去买衫啊！ My last name is Lee, Bruce Lee.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1940. I'm 24 right now. 有人教晓我哋，唔系东南人肤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句教晓我哋，唔系东南人肤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 公元二千年，中国五千年，六十年前呢度。曾经出过一个人，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又做过一啲事，行过一条路，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国人、中国精神。佢拍过电影四五部，透过活动嘅影像、荧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动作、速度、拳脚、道路、哲学角度、无分角度，用现代嘅电影制造，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功夫文化，又行咗一条新嘅道路。截拳道、大懒堂今次喺呢度，净系想你做翻一个似样嘅中国人，可以学人，唔使下下抄人，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你点做？试下又问下呢度，点解又有一班失败嘅人，唔知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 有句教晓我哋，唔系东南人肤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句教晓我哋，唔系东南人肤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 一个大中华，一个李小龙，每一个中国人唔为佢觉得骄傲。西洋拳剑柔道咏春北派旁队十二路，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佢都用纸笔去记录低。唔 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以无法为有法，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要真正表达你本质，只系最积极嘅武德。 佢拣咗呢条路，佢又行出咗呢一步，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唔可以墨守成规就原地踏步，成日企响度，不过谂住唔走去做。又想了条歪路，想做就去做，但就最紧要行条正路。就如截拳道，连音插眼佢一定唔做。 唔要欺骗自己扮假鬼，吾三吾四李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唔要欺骗自己扮假鬼，吾三吾四李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 中国人有乜唔好啊？我哋五千年历史，你有冇为个面子变成白色恐怖？你问心嗰句，你有冇？我想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啊？你话我封闭，我话我有分数，为世界贡献又有乜唔好？系每个人最基本，你做到。 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人肤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 哇、wow.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呢、这个呢就係、是、又到我哋呢每一个节日呢即係每个节目啊临尾一段呢都係同你讲返一啲呢即係漫画有关嘅即係新聞嘅。呢、这个漫画呢我觉得呢就好似问緊你呢你点样揀一个女仔或者揀一个男仔咁样。 嗯咩係啱自己嘅又係。 因为好得意嘅。如果你信缘分嘅话呢、嗯、可能你就会即係譬如啲女仔都会问点解呢嗰日你会揀我嘅。点解嗰阵时我哋去舞会，你会拣我同你跳舞嘅？系、 嗯、 啦，即系咁，我咁啱都顺手咯。 吓，梗系你靓。 系啦，梗系你靓 啦。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佢就系问紧同一个问题啦。你决定咧睇呢一部动画嘅理由，究竟系点解嘅？系、 嗯、 咩原因令到你会中意睇呢一套嘅动画咧？嗱，呢、這个老老实实， 嗯、 女人又想问，即系爱情路上咧，点解你要拣我？ 嗯 制作公司都会好想问嘅，即系我系嗰个创作人咧，我都想知道点解你会睇呢套动画嘅？你话俾我听啊，即系等我可以睇下会唔会可以复制到咧嗰种成功嘅方程式咧？即系你见到个女仔系咪因为佢化咗个好厚好厚妆啊，好大嘅眼影啊，所以就吸引到你咧？系嘅话咧，就个个都会学噶嘛。 嗯、 所以咧呢一个问题咧，就最近喺日本咧，佢哋就做咗呢个调查，佢就问啦：，请问，你如果决定睇呢部动画？你嘅理由系啲咩咧？可唔可以俾一二三四五六我哋拣一拣咧？咁样咁都做到个排行、 哦。 佢、哦、真系嗱，佢问 咩理由啊？ 系啦，佢问嘅人咧就唔系特别多啦，都有220个网友咁样嘅。嗱，如果我未讲之前咧，不如我先问下你啦，彭晴。 系， 虽然你唔会睇到好多动画啦、 嗯， 但系譬如当你要睇一套剧集啦，你睇无论系 Netflix 啊， 一定拣自己中意嗰啲题材啦。 O、okay, K， 即系题材先。 系啦， 题材系第一个。 一定系题材啦，有兴趣。如果唔系，点继续追落去 ？O、okay, K， 题材之后咧，如果你再排嘅话咧。 有冇时间啦、啊、自己？ 唔系，但你时间啊，定系咁嗰套剧集嘅长短关唔关事？ 系啦、啊，会噶，有阵时系啊。 即系你见到38集咁啊，就 咁我就拜拜噶啦。 我真真唔睇啦， 真唔睇噶。 哦 ，OK OK、 啊。太长嗰啲唔好要追啊，真系。 咁你追唔追演员？ 会中意，即系总之就系自己中意嘅题材，中意个演员，中意嗰个画工，即系一路都有睇开佢嘅画风嘅，咁一定会去支持啦。 导演嗰啲咧？ 即系总之系啱自己口味咯。如果你拣，即系一定要咁讲嘅。 我发觉而家系会嘅，即系当你有得拣择咧，有啲人咧，譬如话如果睇嗰啲英雄片定咩咧，佢就话喂喂喂。 係譬如之前咪講喂基斯道法魯蘭做導演嘅喎，小丑一定要睇咁樣。你有一半係因為俾個導演吸引， 香 港都係㗎。可能咧你見到咧嗱，講真嚇，只要你寫住王家衞嘅，如果你係佢個 fans 咧，你唔諗噶啦，你題材你唔理噶啦，入去係啦，唔一定係梁朝偉嘅，你都會入去。 咁漫畫我相信都一樣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吸引力嘅。如果你知道邊個導演或者邊一個係作者， 咁咧佢就有大概九個理由啦。咁我相信第九個理由咧，應該咧就係啲動畫師咧最唔想見到嘅，就係點解你會睇呢套動畫嘅？哦。啱啱電視播嘅時候就轉台望到咯， 呢啲就真係啊，唔知點解會揀中你嘅呢啲， 係啊，咪就同頭先點解你會請我跳舞嘅？咁啱你喺我面前咪請你跳舞咯，喂，都係緣分嚟嘅喎。 但係好殘酷啊呢個， 係啦，咁啱睇到啦咁樣。好啦，第八位咧，嗱，我覺得呢個實際好多。點解你會睇呢套動畫呢？因為有機會成為一個話題，所以我揀嚟睇。 即係好似嗰啲 鬼滅之刃，係啊！嗱，你諗下，如果而家咧，即係你要說服彭程睇咧，可能呢個就最大理由嘅，就係話喂話題之作，係咁易睇下，同人溝通下。咁嗱，你都可以話咧，佢唔係因為自己好中意呢套動畫，唔關事嘅，純粹係話題。咁所以佢就揀咗佢啦。咁啊，第七位嘅理由咧，佢就話。 推荐 咁啱喺嗰个影音嘅频道上面成为被推荐嘅作品， 都有影响嘅呢。 咁呢个似唔似就系咧？点解你拣我嘅？我好多个 friend 都建议我追你啊！ 系啊， 佢哋都话你好， 佢话你好啊， 系啊，阿妈都介绍我识你啊，咁样系啊，即系你俾人推荐嘅，但都重要嘅，因为口碑好紧要噶。 系啊， 即系如果你个个都话正咧，咁你起码觉得中伏机会低啲啦。 仲有其他嗰啲理由吗？ 系啊，嗱，第六位咧就系话因为佢中意嗰个。导演、就头先讲啦，可能你话喂见到宫崎骏，唔使谂啦，新海诚即刻去啦。哦，呢个就特别啲啦，佢特别中意嗰个动画制作公司，可能认为咧系佢哋出品嘅，即系等于以前咧， 喂 新艺城出品嘅，系一定好啦，或者 Pixel， 咁你就会觉得都 系 好嘢嚟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佢嗰个可能系佢嗰啲主题曲啊， 原声大碟 啊，就系俾中意嘅歌手咧去演唱嘅。呢个我谂特别喺日本啲动画咧。好緊要，譬如而家《鬼滅之刃》咧，嗰個 Lisa， 咁啊，大家就係咁播佢啊。小白之前都係咁介紹佢啦，咁樣。咁啊，第三名咧就係話覺得條 trailer 個預告片咧覺得好有趣，所以就會想睇啦咁樣。呢個就算我哋睇真電影，即係所謂嗰啲 吸引啦， 都會嘅咁樣。咁第二名咧就係話啦，因為中意原作，可能佢有漫畫先嘅，咁佢就會再睇埋套動畫。呢個 都 係㗎，係啊係啊，即係你起碼會覺得保證啊，信心保證個故仔 係 啦。哇，第一位咧，我諗我哋香港有排都追唔到啦。佢話因為有喜歡嘅聲優演出呢一部作品嘅角色。配音對我哋香港嚟講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賣點嘅。你見到嗰啲動畫咧，都會揾啲明星啊 DJ 咧去配音嘅。但有好少有人咧係見到話哇，因為佢有劉德華做配音咧，就特登走入去。但日本嘅動畫唔係嘅，佢真係會為咗啲聲優咧。 人哋真係會因為個聲優而入去。 係啊，哎呀，我中意呢個人把聲係特別入迷啊，真係。希望你都可以喺呢一个节日揾到属于你中意嘅动画啊！ 系啊，不过要留喺屋企抗疫啦。 咪咯，消磨下时间都好啊。 啱啊！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嘅。下个礼拜又嚟啦，我哋吓，希望大家平安同埋身体健康啊！ 拜拜。 拜 拜。少年祈求下雨天空，让饥荒再次可真正能结束。诚信人人祈求上帝赐予比富有更富有的货币，却超出所需要。然而灵魂活着是为攀登贵位才尽兴吧，定有更。用呼吸栽种最艳美的花。